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三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3D 画新闻，我是范素。 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在 3D 画新闻的历史上第一次范素先开口 是吧？我第一次坐在你的右边。 嘿呀， 今天说了还是有点紧张，昨天已经预告了，今天是朱明奇同志在 3D 画新闻的最后一期节目。那他作为这个节目的创始人之一， 不敢当， 也是这个节目的第一代主持人 啊， 有很多的话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说。那我们也趁这个机会呢，对这个节目啊，可能会有一些自我批评啊， 批评和 反省 啊， 自我赞扬啊，自嗨啊，各种都有。所以呢，在昨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在节目里预告过，那在微博微信上也是征求长期以来对我们的节目给予各种关心和支持的听众朋友 们 的提问啊。我真是收集了一些。那这个节目呢，是从2012年1月19号开播到现在2014年6月20号， 对， 两年多的时间啊，很多的听众呢也积累了一定程度的问题，所以呢，想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很特别的时刻来一次大爆发。 好， 首先听说朱明奇同学要走了，那自然非常容易的联想就是你为啥要走？是因为做太好了觉得没劲了，还是做下去了？ 请问这个后面的补问是凡素自己演绎的吧？ 这个其实之前在微博上已经回答过大家了，这个我还是觉得想再能够充实一下自己，因此我选择去美国去念书，然后念的是国际关系那么接下来会有两年的时间会是当一个学生的状态。至于为什么选择离开，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要人要不断的充实自己，要我觉得3D画新闻，我有充分的信心把这一棒交给樊素以及后来其他的主持人， 压力，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完全的有信心。第二点上，我也是出于自己 今天开始关腔起来了， 一些考虑哈，觉得就是有时间的话，再多读读书，再学一点，反正这个来日方长啊。 在华盛顿是吧？ 对对对对。 好，那以后还回来吗？ 以后当然我是觉得，如果这个我永远不这个不会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一定会这个尽我所能再跟大家有所交流，包括 U-Radio 这边。我觉得 什么叫包括 U-Radio？ 应该来说 就 是 我说我的听众们，就是听众，如果大家就是有什么话想这个我们以后说有什么交流啊，或者一块玩什么的，我觉得都有可以，都可能，包括 U-Radio 回来这边不管是以后帮忙啊，还是做别的什么事儿啊，我觉得都有可能。 你看，听着语气已经是外人了。哎， 不是、啊， U-Radio要是想要麻烦 我， 请我帮忙。 对，没有，今天不是访问你，其实今天只是说3D 的一个特别节目。 哦、 然后呢， 哦、 当然他 好， 是立刻停止个人崇拜、 啊， 对，是送别你了。 行，那我立刻 个人崇拜之后是个人批是要开始批评与自我批评， 对，集体批判时间 啊。好， 接下来听众还有一轮问题呢。 好。 主要就是朱明奇这个上节目的风格问题。你为什么可以保持在节目当中一直亢奋？紧接着就是有的时候呢，觉得你很啰嗦，而且呢喜欢打断别人的话，你为什么要这样？很尖锐啊， 这个问题要严肃回答。 很尖锐啊， 对。 是这样，我承认，我承认这个听众的观察是应该是对的。我自己有的时候听我自己的节目，所以我一般不听自己讲话，我都觉得特别烦。我觉得有的时候挺啰嗦，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一个电台节目吧，总得有人说点什么。所以说这个节目里边，我的感觉就是说，三个人里边一定有一个人是属于这种啰嗦话唠型的。 对， 那所以樊素，你应该考虑 一个问题，而且一定有一个人是愿意被打断。 就愿意 啊，对对，好，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有一个人是愿意虐，另外一个人是愿意受虐、 所以咱们这是一个 SM 的这个关系， 被欺凌的关系是吧？ 也不完全这样，我觉得咱们就有一个角色扮演，有一个分工、那一定是通常来说得有一个人特别啰嗦，那有一个人就得相对来说不能两个人一块啰嗦，不然的话呢，你就像讲相声两个都是捧哏的话，这相声没法说了。 说的好听就是互补 啊、对， 说的不好听呢就是一个人实在是太嘚瑟了。好了，接下来三D 换新闻啊、有非常严肃的话题，既然说到要自我批评，咱们这个节目幕后是怎么做的，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你和这个樊素怎么分工，这是听众问的、你们平常怎么沟通、事先会不会对词儿、沟通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节目的嘉宾怎么选、我们发现呢就是U-Radio 的编辑们也经常上这节目，你看 Cathy 咱们的3D 常驻编辑 是 圆圆、佩芬、哈森、丁丁都有上过， 对， 那好像大家有领域方面的分工啊、这个你们是怎么样去进行这样一些决定和判断的，这个我想请 Cathy 先说一下吧。 好，这个其实、我想3D 化新闻这个名字也我们现在都说顺了，但是再跟大家解释一遍，这个 3D 我们用的第一是就是、这个 dimension 这个词用的是其实展现的一个意思，它同时它又有一个这个谐音，跟我们的普通话的一个谐音，就是它是两岸三地。因为 U-Radio 我们强调的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所有的编辑也好主持人也好是来自于两岸三地，所以我们在看待同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两岸三地不同的一个视角，另外的一方面也是希望可以立体的去展现一个事情、那关于说到平时日常的分工或者说是大家的议题的设定，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神秘了，是一个是一个 很随性的是吧， 也不是也不绝对不随性的，对，因为 很严谨的我们， 对，因为实际上三 D 作为我们比较一直在新闻方面比较重视的一个节目，我们每次的实际上它的选题部分是不光有我们大家在棚里的这三个人参与的，是所有的我们 U-Radio 的新闻组的人员都会来参与，所有的编辑都会来参与他这个选题的设定。那实际上每周大家都会去有一个 brainstorming， 然后贡献很多的议题，在周五的时候会决定下一周的一个选题大概的一个方向，但实际上这个是会被经常被一些突发的事情去打断的。当然如果有突发性，实际上我们的整个流程可能就会变得大家所有人的时间都非常紧张，但是我们也特别乐意做这种事，而且我发现每当有 这种习惯了，其实是， 而且每当有这种突发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大家是一个保持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就不管是我们几个在我们的这个讨论的群里面，大家去贡献的想法，或者说贡献的可以找的人，都是一个比较活跃的状态。我觉得这也是做3D，你事后会觉得很累很虐，但是你又会觉得很享受的这个过程。 啊，这是 不知道两位的看法， 这是来自咱们被虐的最多的这个人的这个说法。 而且其实我在这儿特别想说哈，就是编辑呢有的时候挺难做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确实你说最后选题决定权可能是我们做最后的这个决定人，但是编辑有的时候呢是突然之间被我们叫上，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聊东莞扫黄了， 我们就找一个最黄的， 我们就找一个擅长黄赌毒的，然后有可能是 Cathy 有可能是圆圆， 这 Cathy 都已经这个被听众记住了吧，听众打定电话说哎你就是那个说什么 海天盛宴 海天盛宴的你就是海天盛宴的 Cathy 吧。 这个真的是要远离黄， 就是我们两个人是一直准备着，因为第二天是一定得上这个节目一定得主持，但是编辑呢可能时不时突然之间就被我们这么来一下， 对， 所以这个心理上的冲击可能会更加大。 这个 对 Cathy 和其他的编辑们要说一声感谢、 是， 有的时候甚至是抱歉，临时通知，可能第二天要上别的班什么的还得调，这个确实配合度非常高，谢谢。 因为我想咱们这节目就是说我自己有一个定位，就是说咱们是一个输出意见的或者说是一个评论类的一个节目。那首先你这个评论或者说意见跟着时事走吧，那么所以就得留出一定的灵活性。那我跟樊素咱们俩其实现在对词儿已经对的少了，刚开始对词儿对 有过吗？没对过词儿吧？ 对，我就说吧， 只是有一次， 现在已经在字节加短了。 就是我刚开始接这个 对 栏目的时候。他就前面也不咋沟通，说实话啊，这个有点自暴其短，确实沟通的比较少。上节目， 不是，我觉得 就大家完全 是 靠着那种天然的默契、 我觉得这是好事，这是有默契的。 你看又打断我了，我没说完呢。 好，你说。 哎，天然的默契，但是结束之后呢，他会说。 你不要问我那个问题，你明明知道我没做准备，然后 你明明知道我不知道，你还问我干什么呢？ 你不要问， 你不是让我出丑吗？ 你不要抛。好，行行行，就下次方式可能得改变一下。你就是那种，其实心理上的虐比较多。你知道我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挺想掐死他的，又爱打断人说话是吧？然后自己呢又一直在那滔滔不绝，你就也插不上话。但是没办法，这个东西呢也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大概能够了解对方的说话的方式，他思考的方式，你就知道在什么时间插话和你说什么内容，这些都是磨合出来的。 对，就我们编辑的观察来觉得，也是最近其实后来你们的这个适应期算是蛮短的，后来就已经一切都走得很顺了， 是 吗？就两个人的默契 是吗？ 算是培养的，真的，这是实话了。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非常每日的日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跟樊素，我是觉得也挺不容易的。咱们俩一开始有那么一短的， 不要这么 啊，这我觉得这我真心实意的，真心实意的。这个磨合期非常顺利，也非常短的就过来了。然后现在基本上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状态。基本上我觉得，至少我觉得我很明白樊素在什么时候他能够就是我们这个话头啊怎么接啊，或者说一个配合怎么样做。所以反而准备的时间可能现在不是那么多，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好事儿。基本上大家能够每天听到的都是比较真性情的，至少我对我来说是这样。樊素我不知道哈，但是我估计也差不多。 你觉得呢？我什么地方在特别装啊，或者怎么样？ 没有，就是我大家听到的基本上就是我们本身的自然的两个人的状态。 对，然后你刚才说到说，其实现在准备的时间可能会没有那么多，但是要也要跟听众有一个交代，就这不代表 就不代表我们不认真的做这件事儿。 对，这其实是因为我们在一个比较长期的积累中，已经大家有一些固有东西。比方说刚才提到说，可能有时临时要拉编辑上节目或者什么的，我们也不是说可能就真的是脑袋空空就上了，一定是已经事先有一定的 这 种储备。 现在是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啊。 对，当然这个还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希望将来就是这个可以慢慢的，我们的作为评论的也好，或者说作为像刚才 Vincent 说的意见输出也好，希望我们自己的底气可以越来越足。就是当我们输出一个意见的时候，我们是有站得住脚的证据和我们的立论是很清晰的， 相对来说比较靠谱一些。 对， 好，这个我们的编辑已经把三 D 化新闻的初衷啊和我们远大的理想抱负都简单的陈述了一遍啊。既然说到这次呢，这期节目是朱明奇同志在这儿最后一期，那我们呢也特别制作了一个有朱明奇、 这个主要是跟樊素有功，樊素主要特别制作 这个浓缩精华的 版 本 的都是爱、 我们来听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就跟着我们一起回忆吧。其实我昨天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挑那些素材的过程当中，发现好像两年多我们真的是经历了挺多事情的。你回过头来之后就发现这个记忆是满满的， 哎呀，我要哭了。 这个素材也是挺丰富的，这个情绪呢和爱意呢也是满意的。好，我们来听听看啊。 起音乐。 耶，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三 D 化新闻终于开播啦。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我是 Vincent。 对，我们这个三 D 化新闻用的是数字三然后英文字母的 D 那么又跟中文的这个两岸三 D 地方的 D 是一个谐音。本身呢我们是做一个两岸三 D 新闻的集结汇总，同时呢我们取这个立体的意思，致力于为大家提供立体有趣而且非常有时效性的新闻。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优越广播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凤凰 U Radio， 这里是 3D 化新闻。 3D 化新闻凤凰 U Radio 综合台，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韩国的总理郑弘元已经是宣布，陕西的被薄熙来大审今天是 都把目光集中到了辽宁沈阳的。 从十月一号开始，美国联邦政府这两天的国共两党都在开大会， 香港隔壁的澳门哈、 这个 国家呢就宣布和台湾断绝 许志勇和王功权的 屡扫不绝的东莞。 连胜文参选台北市长， 未来一年香港政府的钱将会301 幺昆明的暴力恐怖圣邪已经闭幕，而人大现在已经进入最后，在台湾立法院已经被网络冒名发生的这一起 PX 的抗议，香港的这个童子尿的 唐慧案震惊一时的这位永州上访妈妈的案件呢，再次 出现了河南高考大规模替考。 韩磊拿了冠军，邓紫棋的脸往哪里放？ 邓紫棋的脸可以随便放。 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这个评价？ 杀猪教比赛。然后你知道，我就去网上看别人， 没有人自称 是土豪，我 是土豪， 我自豪，好像没有。 哦，哎，真是哈，你说这个真是真烂，真烂。我带着一期继续看， 比如说这个山村美娇娘这个系列啊，这其中就有多少多少的点击率。 第二个呢是查找原因，举一反三。这个举一反三，你们常看的什么草榴啊？ 对啊，谁常看草榴了？谁常看草榴了？ 别不承认啊！ 这是这，我这个吧，我好，我自己的一个理解，他是这个， 它是 来个红配绿的， 对， 下次红配绿的更加好卖。 又不是难看的，只有那一个，比他难看多了去了呢。 对， 还有，如果你不说作者，我以为是胡锡进胡主编写的。 啊，有想法，但是想法不太靠谱。你觉得他是没吃好药？ 不是、 说现场购车者大部分不知道自己刚才买了辆什么车。我真的愿意接受环球时报的访问，环球时报过来访问我。 比如说歌喉也好，脸蛋也好，长相也好，扮相也好。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三 D 化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 Vincent， 感谢你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了，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蛇年的最后一期三 D 化新闻就到此为止了，咱们马年再见。 朋友再见吧，朋友再见吧，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那天早晨， 那天早晨， 从梦中醒来， 醒来， 亲别着闯进我家乡。那天早晨， 那天早晨， 从梦中醒来， 醒来， 亲别着闯进我家乡。 怎么样？ 哎呀， 很感动吧？ 太厉害了，太厉害！哎，我这个。真是觉得， 你看他 这两年老了吧？ 我 从声音可以听到一个 声调 到中间 特别愣，你觉得没？ 啊， 就是他开麦的第一句，大家好，我是 Vincent， 打个招呼吧。 我现在回听，真是那个时候，这是 12年 一 月 十九 号， 我们开台的第一期节目，第一次做广播，从来没有。干过这个，所以我就是你那时候表演性质特别强嘛，我就想说，哎呀，全国同胞们，就是这种感觉。那后来你会觉得每天都不可能每天打鸡血， 嗯， 那你就撑不住。所以我后来大家就会听到是一个从声调降调的一个过程。我现在讲话基本上我平时讲话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调子， 越来越老， 两年多而已。 对， 哎呀，这不过。对，我后来发现其实咱们这节目真是严肃的时候特别严肃， 嗯， 这个搞的时候也特别搞。 对， 啊， 我们每周会把这个话题尽量的让它穿插着点，就别都特别的严肃。当然像我们有这个薄熙来大审周这种特殊的时期的做法，我想这期节目也是，那几期节目是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的嘛，就几乎那一周都在做这个特别的。但其他的时间我们基本上是会一些硬性的跟软性的话题是比较交织的，给大家也，我想大家也是希望可以一周之中有一个调节，不要那么的，比方说太硬，或者说有的时候可能太过社会的娱乐的太多。 对，忧国忧民起来特别严肃，但是风花雪月咱们也这个也不排除， 嗯，一庄一闲啊，这是咱们给自己的定位。 是， 当然离理想的新闻评论节目可能还是有些距离。 嗯， 咱们的这个老听众赵先生其实也从来不避讳， 嗯， 所以咱们节目的批评当然也不乏对咱们节目的赞扬。 啊啊， 好，我们等一会儿当然要连线这位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火的一位听众。你知道在微博上，挺多人都说 上星人 之前这个有话直说不是归在三 D 化新闻的一 部 分嘛、嗯、后来拿出去了， 对对对， 有听众就接受不了说，哎，我们想念的赵先生现在去哪儿了，怎么听不到他声音、 嗯、 好，等一下我们来跟这个老朋友朱明奇同学的老朋友， 这也不是，是咱们三 D 化 新闻和 U-Radio 的老朋友、 但是昨天呢他尤其在微博上表达了，单独表达了对朱明奇的不舍之情。我们等会儿再来现场听听他的声音，好，等会儿见。好，欢迎来到三 D 化新闻特别版，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好，接下来我们要把赵先生连到线上。赵先生， 哎，你好。 嗯，昨天我们都在微博上看到你的小马甲了。 对，但是我加您也不加我。 真的是您儿子吗？ 对啊，我这么大岁数真不会弄那些 呢。啊，非常感谢，我昨天看到您的这个微博，这是我觉得在太有珍藏价值，我第一时间就呼叫这个樊素和这个 Cathy 过来，我说赶快看赵先生和他的马甲。 可是我加了赵先生他不理我。 哎，赵先生，今天咱们先说点严肃的啊，之后再可能预留一些煽情的时间。 嗯， 因为您可能是听我们节目最忠实的听众之一啊，我只能说之一，可能有一些听众呢也爱听 潜水 不是非常喜欢出声的那种。你听我们节目，你现在印象是什么？你觉得三 D 化新闻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 我觉得是这样，一年前，那个就是不说吧，去年，三 D 化新闻和有话直说是一个节目， 对 对 对吧？完了那时候呢，就觉得你们前头出的一些题目呢，挺好的。完了，一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呢，就基本就反美反日话题。玩特别窄，所以呢，让我们没什么可发挥的，是吧？ 嗯， 这是特感觉。但是呢，今年呢，这两个节目分开了以后，突然感觉到你们这三 D 化新闻太牛了。为什么？什么有特别敏感的问题？比如昨天的替考、喜之勇，包括香港、什么反服贸，而且说的呢那些呢，我们这边肯定是看不着。而且呢，你们采访那些嘉宾呢，也都不是那些托儿，有时候呢，我也觉得你们想误导他们，结果他们也不按你们那个误导出牌，是吧？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呢，就是爱听了，以前呢不怎么爱听，就是我是说，不是我们参加节目，就你们说，你们仨人说的这个，是吧？ 嗯嗯嗯。 而且呢，有时候感觉呢。你们的话题比锵锵三人行更明显，更敏感，是吧？ 这个 这个呢，让我觉得 表扬太高 啊！这个让我觉得特吃惊，因为在我们这边肯定是听不到的，是吧？所以好多信息，比如澳门游行什么的这些，我还是在你那儿听说的，是吧？这给我印象深刻，所以啊，希望明奇走了以后呢，樊素你们那个什么。要做真正的 接过革命的枪， 对，这个是我们一定会坚持的，赵先生，这您放心。我就想问您一下，赵先生，您第一次相遇三 D 化新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第一次知道？ 第一次三 D 化新闻，我不懂，我因为我们家都收到凤凰台 啊， 但最近不行了，就一直我看凤凰电视台，一直看很多年，是吧？完了呢，有时候看那个时事辩论会，完了呢，他们那儿老后来我给讽刺成反日反美辩论会。后来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就按你们，我以为是你们这节目呢，我就打完电话，我说你天天这骂美国骂日本有意思吗？后来那电台那个导播就跟我说，不是，说我们这是一类广播节目，就啊，但是你那广播节目我肯定听不着啊。他说能说两句呢，完有时候在那个新全媒体全周刊呢听到自己发言是吧？当然也是连删带改的，后来问导播说在网上怎么看，所以我基本现在在网上让我们家孩子给调出来听那广播， 嗯， 这就跟你就跟那谁是听上瘾了，反正每天中午都听听是吧？ 嗯， 尤其这半年呢。 是， 所 以我们每天确实中午接到不少电话，是发表关于时事辩论会的意见的。 这主要是时段的重合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的这个跑的字幕每次都出在时事辩论会的这个时段的字幕。 对啊， 对 对啊，对啊，所以那什么才给你们打的电话。 嗯， 后来知道了，虽然我也知道，就是啊，就像你曾经说的，咱们做生意啊，就是啊，有时候要偷偷的。咱们这节目呢，也不用规模太大了。规模太大有影响了，哪天就给咱掐了，是吧？ 嗯，是，咱们悄悄， 这就我的想法，是吧？ 对，其实咱们听众哈、啊，大多数在我了解的是挺偶然的机会听到咱们的节目， 嗯、 因为我自己不是折腾了一个群嘛， 嗯， 然后群里边虽然主要是我那个素描时光的听众，但是很多人后来被我带着带着的，因为老是在里面聊3D，然后大家也听。听了之后呢，大家确实像赵先生讲的，就有点意外啊。咱们的选题啊，包括咱们有一些的所谓的立场和价值导向啊，但是我们不敢说啊，我们的价值导向和立场有多么的高啊，或者坚定啊，就理想的，我自己一直觉得离理想的评论节目的这个状态，其实还是挺远的。 嗯。 刚才赵先生说 那看跟谁比了 您能把我们跟锵锵比我们确实觉得是莫大的荣幸 要跟苹果日报比 莫大的荣幸如果说就给咱们一些建议哈您大胆的说您有些什么想法 我大胆的说哈、 嗯、 就是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就我也能理解你们的难处就是差不多就这现在这个水平 可以、啊， 就这个深度就可以了， 可以， 是吧？ 那这个 因为太过了也不行、 这个要求还不够高，咱们要、这个、 完了呢。不，确实我也能理解， 嗯， 因为终归你们这个年龄啊，你也不能跟窦文涛他们请那些专家比，是吧？对啊， 是， 但是呢， 惭愧惭愧， 你们比他们勇敢，是吧？而且呢，明奇的有一点我特别喜欢他，就在哪儿，他脑子快， 嗯。 以前我们聊足球的时候，他真不懂，他就胡说说恒大什么那些，完了呢？ 你看，真球迷。 前两天不是我聊足球吗？ 嗯， 他突然说了一句让我特吃惊。 什么呀？ 他说中国足球上不去，你就是没有按规矩玩，是吧？ 啊、 嗯、啊！他说完这句话，我一下吃一惊，他就不再说什么花那么多钱请外国教练，那不那么说了，是吧？ 啊、 嗯， 给他悟出来 了。所以我就说他。 嗯， 对对，他悟出来了，他悟性很强， 哦， 所以这一年，你做这广播，我觉得比你上学也有很大的进步，是吧？ 好、哦、是， 而且而且你还，也许在有话直说那个节目里，你还会说两种话，是吧？ 说两种话，说两种什么话？ 对啊，一个是工作需要啊，配着他们有全媒体说点假话，完了在我们这节目里偶尔露一句真话呢。 啊，这是三分真七分假，这是 这就说咱们节目能这么说话，我觉得也挺好的。完了，另外呢，我知道你走了以后，我也觉得挺吃惊的，是吧？而且呢，你还是去美国，是吧？咱们的有话直说里不天天都骂美国吗？你可给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的，不过你可能是打入敌人内部吧。 对对对对，赵先生，您最理解我了，我这是带着任务。 完了，将来回来以后，再揭露美国是吧？互联网怎么整咱们中？原来我还真以为你去俄罗斯的呢。 啊、哦，是啊， 去俄罗斯直接当间谍了，可能 他去朝鲜去。 其实我是 乔。完了呢，那个我不是彩色足球准备好了吗？我趁这机会我就说这。给你讲一个一小段就一点儿 啊、哦，好，您说。 完了呢，2000年的时候，说1999年的时候，在上海有一场足球比赛，就是国奥，是吧？当时呢，咱们国奥队的有健力宝的李伟峰啊，什么李金羽一大堆，从那个巴西回来的，所以呢，全国人民要就都去看，要看什么？要看我们本世纪末。结束恐韩症， 嗯， 结果呢，全中国球迷都去了，周围的什么的长三角那些的啊，骑自行车走着去的，有武汉从武汉骑自行车过去的，完有开汽车过去，当天来人，哎呦，那场面是最爱国的一次了。结果呢，我们进了场里以后，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全场周围没有上海人， 全是外地人。我就想让你再猜猜，这为什么没有上海人？ 因为， 瞎猜不？ 瞎猜也猜不着，这也太没边儿了。 我不是说人上海人不喜欢足球 啊， 不关心这个 啊， 就是因为这张票，从50块钱已经炒到400-500块钱了 啊，所以上海人就 上海人民不舍得看球了， 嗯， 把这球全卖给外地人，完了呢。那个什么，之前我从北京组织100个人去上海看球，完了我们没那么多人，只有40多人。我完了，我还纳闷那边怎么不埋怨我们，都订酒店。后来去了才知道，老板把这票都给了关系户了。 啊， 完我们还差5张票，从黑市上花400块钱买回来的。 嗯， 就说，所以我就说上海人比较精明。 赵先生讲这个故事， 赵先生兜了一大圈， 原来目的是为了黑上海人， 就是为了黑上海人。 完了，我还有什么 北京上海矛盾？ 今天我那什么那个什么，今天我也没想到你们会给我打电话，我也没准备，是吧？ 啊，没 事，我本来要出去办事儿的，人还等着我吃饭呢。 嘿， 但是我听说明奇。要走，要做这节目 啊， 所以我跟他们骗他，我说我有事儿晚点去 啊，骗人不好。 谈完这节目我就去， 嗯， 完了呢，我真没想到，把电话打我这儿了，让我呢很高兴 啊。是， 最后呢，希望呢有机会，明奇，咱们2年以后， 嗯， 以后在大陆见，在香港见，当然咱美国见也没问题。 在香港见， 我手里要有球票，我第一时间通知您，我一定不会卖特别贵的钱。好，非常感谢，谢谢赵先生。好， 最后再说句，我最大的理想，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有一天到洛杉矶，能开一场湖人队的比赛。 哦， 作为球迷来说， 这是篮球比赛啊。 对啊，我是。体育都爱看 ，CBA 和篮，就 NBA 和篮足球都爱看。好， 努力一下，我先从门卫干起。 行，一路走 好。谢谢， 好， 谢 谢赵先 生， 好，谢谢咱们， 继续支持咱们节目 啊， 谢谢。 好，你看赵先生真的是咱们非常典型的听众，也是三立化新闻一贯的， 对， 这个也不能说原则，至少是风格。 很多的这个网友， 我们本来想着可能赵先生得煽点情啊，昨天他在微博上说我们特舍不得你之类的， 那可能是赵先生儿子说的。再等一下啊，赵先生昨天啊，这个在我微博上就出现了一个小马甲。啊，这个小马甲说，他说你好，我是北京赵先生。你看这个已经开始自称北京赵先生了。这个北京赵先生呢，他就说，哎，听说这个你要走了，好，这个觉得挺舍不得的。然后呢，也是发表了一些感慨。但最后呢，有一句我觉得特别逗，括号说，哎，其实呢，我这个不会发微博，这些呢都是我的儿子给我发的啊。这个是看到赵先生是在我们节目最后一期说感到有些伤感，不过也好，省得陪着听众说假话，这个不代表本台立场哈。彩色时代的中国足球我已经准备好了，祝一路走好哈。非常谢谢赵先生昨天在这个微博上给我留言，这是当然这个礼拜有很多朋友也是通过这个私信啊，包括微博留言给我发送各种各样的鼓励也好啊，这个不舍也好，别的信息，但是赵先生这一条是让我目前为止印象最深的之一了。 嗯， 好， 说实话在私底下聊的时间不是非常长，可能最长的沟通基本上都是在节目上，但是对于这个三立化新闻今后怎么样走啊，现在有哪些优点和缺点，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交流啊， 探讨一下业务。 咱们自己先总结总结，如果大家听完之后有什么想回应的，其实可以随时打电话来。 嗯， 如果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 听众呢18723-46。 是， 好，我们再听一首歌，回来再接着聊。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特别版，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好，我们再把电话公布哈，如果在内地可以拨打4002002900，向听众的1872346。今天呢可以说是朱明奇同学的告别专场，那同时也是三 D 化新闻的一个中期的回顾吧，可以这么说吗？ 我们借朱明奇 小小总结， 小小总结， 总结一下。 好，有一位听众打进电话来，我们看看他有什么想说的，是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哎，你好。嗯， 冯先生是来自哪里啊？ 我在香港。 哦，在 香港 的朋友。好。 对，我应该是属于之前你说的那种潜水比较重的粉丝啊。哦，之前一直 对你打电话来，我们都挺意外的。 对，然后最后就是朱明奇主播，然后要离开三 D， 所以想打个电话。 谢谢。 首先是就是祝愿这个朱明奇主播今后学习顺利了啊。 谢谢谢谢。 然后后来就谈一下这个看三 D 的一些感受。刚才听那个北京赵先生的发言，我还特意看你们那个 APP 软件，我就往回查。我第一期看那个三 D 的话是2013年啊，好像有一个朱令案，就 是 清华大学 中了这样的 啊。对对对，当时那个就是有一段时间比较火，然后我就是看凤凰这个一些新闻的话，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节目，后来就感觉不错，一直听。而且我是比较喜欢后面这个，当时是没有分，就有话直说，没有分开啊，就有喜欢这个可以跟这个听众进行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说实话，这样的电台节目除了娱乐节目以外，可能时政的话可能会比较少，所以我就一直有关注。对，然后咱们节目我觉得风格也确实挺多变的，有时候很严肃啊，就是像那个会提到一些像这个当之前的这个全能教啊，然后包括这个温州的这种 拆教堂， 对，拆教堂，还有之前的这个高考啊、民族加分这些，我觉得这些话题可能放在大陆谈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可能会不太合适或怎样。然后我另一些呢比较那个有趣的，像刚才那个剪辑中什么山村美娇美娇的， 您有这个凤凰 FM 的 APP， 您一定不会感到陌生。这个山村美娇 娘，对对对，我听那一期的时候，就是我是戴着耳机在街上听的，我一听然后我就放声大笑，我觉得那期就特欢乐。还有一期我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今年元旦还是过年的时候，有一期是。我记得是也是你们这些主播在一块儿，然后是北京的赵先生和那个 我是河北的，我姓马 啊，对对对对，就他，然后进行一 个 就是电话线的一个互动，对 对 对，那个我觉得也挺欢乐的，对， 就是给您更新一下，这个我是河北我姓马先生，据我了解，现在已经改成我是北京昌平的我姓马了，他已经离中南海越来越近了。 所以您有什么建议吗？就是觉得咱这个节目有哪些地方还做得不够好？ 哦，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可能唯一一点就是跟这个赵先生，然后有一点就是比较同意他的观点，就是这个对反美反日的这个宣传有一点多。对，其实我说其实作为这个普通老百姓的话，不管怎样，不是很关心，就是说我可能我觉得我去一些其他的地方旅游吧，或怎样，我可能觉得是中国人可能是最关心政治的，最喜欢讨论政治的了。但其他包括很多地方，包括我在香港，包括去台湾等等，其实一般的老百姓是不太在乎或者不太讨论这个，不太关注这些的。那我之前很同意，就是说北京赵先生的观点，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把焦点聚集在一块大石头上，或者说某些无人居住的很小的一些岛上，而去忽略说我们的食品安全、我们的空气污染等等一些民生问题。所以我这一点是希望，就是说可能会希望三 D 可能会提供一些更多不同的观点，然后给大家，就是这样。 好好， 咱们也回应一下吧。就是 这我觉得，比如说我相信刚刚冯先生说的是，比如说之前钓鱼岛啊，或者有一些南海 没人居住的小岛 争议也好，这样的事情。首先我觉得 我觉得它值得关注啊，就是说这肯定是一个新闻，那么咱们作为一个时政的节目来说，这个我觉得要对它进行一些报道也好，或者进行一些评论也好，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当然关注是不是就意味着像冯先生刚才所说的去炒或进行不必要的炒作，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差别。那作为至少我的一个看法是，我当然会想我自己不想做成这样，就是说无意义的一些甚至是很多情绪发泄的一些炒作。但是有的时候你又不能够忽略今天确实有很多人，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有很多人对于这样的事件是抱有巨大的情绪的。那么你怎么样去看这件事情，确实我现在也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比如说当很多人在做一件你认为也许有一点问题的事情的时候，你是站出来说指出大家都觉得指出大家的你认为大家都做的不对，那么还是说进行一些怎么样的一些调整哈。我觉得这里面也是很多中国媒体今天会面对到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有一些话题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讲，另外一方面呢，可能这个社会情绪有的时候我们说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民粹的这个压力，那当然我不能够简简单单把所有情绪都归结为民粹，但是这个是今天可能对于在香港也好，台湾也好，在大陆也好，所有做媒体的人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是说这是一种两难的选择。 然后最后我想说一下，就是刚才澄清一下，那个之前不有观众反映说朱明奇然后喜欢在这个有话直说里面打断那个观众吗？其实我觉得还好了，我觉得没有那个，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你们主持人也挺不容易的，有时候在互动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就是观众说话跑偏跑得太多或太长了或者怎样，你们要把它纠正回来，所以这些能理解的。所以后来最后就祝福你们这个三地话新闻越办越好了。 好， 谢 谢，非常谢谢冯先生。好， 谢谢哈，尤其是对我们有一些理解和宽容，我觉得这个挺让人感动的。其实你说我作为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而且我可以说是第三代朱明奇的女搭档， 第三代加督， 稳定度很高的。 其实我到后面来，我会有一些矛盾，就是它毕竟是一个新闻评论节目，那我一直觉得你评论节目灵魂在于你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价值的取向和你充满质性的一些讨论，但是我觉得在质性方面可能现在做的还不够，但是在价值观上面我觉得我们已经有渐渐形成出一个雏形来了。如果大家关注我们自己三地话新闻这个主讨论这一块的选题的话，其实我们很少有直接是讨论 反美反日 的这些主题，我们更希望呢是提供也许在内地你没有那么容易去讨论的一些题材的信息。其实我到现在觉得有的时候你表达情绪和你发表观点这并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现在观点说实话它是烂的，它不是稀缺的，反倒是信息是稀缺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描述一个人或者一个事情的复杂性比你简单的评论要难得多。前几天在群里面咱们有过一个讨论哈，到底是选择对于这个新闻事实本身的一种准确，还是说你是要输出意见和观点，显得你非常的另类，非常的大胆，非常的辛辣。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一定是我选 A 就不能选 B 的一个事情。实际上当你去呈现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自己的一个观点已经是融在里面，潜移默化的可能当你表述出来的时候你是有一个鲜明的立场的，只不过可能你自己没有意识到。再有就是说，我觉得因为刚才朱明奇也提到很多所谓中文媒体的一个困境啊什么的，我觉得大家都是在思考在不断去想这件事情。那我们自己一路走过来去回头再看看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把比方说同样的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类似的事件，我们今年谈跟明年谈和去年谈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认识是有一个也是有一个在发展的。我觉得大家都是在不断的摸索吧。也是挺感动的，就是刚才听到两位听众我觉得是一路跟过来， 说我们挺不容易的，这样的话真的还蛮 对，我觉得是大家跟我们一起成长这个是最难得的一件事情。 没错，这个就是说 我相信其实如果赵先生这样的这个朋友来听的话，可以听得出来我们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团队，所以在这个节目开始你说两年半的时间里面，你就刚才我自己来听自己的声音都会觉得哇，其实跟刚开始还挺不一样的。其实在这里面我们也有一个，至少我吧，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每次可能下了一个节目下来，自己有一些是之前想好的，那可能有一些你是自己说着说着，或者说跟大家聊着聊着，要或者是听这个听众来讲，能够又琢磨出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还挺不容易的。 而且三 D 化新闻确实不是两个人的节目哈。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是有很多的编辑都在背后支持我们。那大家当然会熟悉在三 D 化新闻出现的另外一个声音，就是来自佩芬啊。佩芬其实也是我们领导啦，是我们的主编的头。来，我们来听一下，佩芬主编对朱明奇同学的寄语啊。 哦，是吗？这班主任评语啊，这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凤凰 U Radio 特派记者佩芬，现在在泰国普吉岛为您发来第一手阳光沙滩比基尼的清凉报道。开玩笑，开玩笑。Hello， 明奇，今天是你在 3D 舞台的最后一天，可是我现在正在泰国普吉岛的泳池边，泡着水，晒着太阳，喝着香槟，没能在 Studio 送您最后一程，真是不好意思啊。同事将近三年了吧，你说这一次的分别会不会舍不得？我觉得难免，特别是说在这段时间以来，在 3D 的这个舞台上，我们一起讨论过很多的话题，也有很多的观点碰撞，经验分享，我相信这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难忘的记忆。但另外一方面呢，知道明奇有机会到美国深造，然后在他自己想追求的人生道路上可以更进一步，我觉得作为一个同事或者朋友来说，都替他非常的开心。那谈谈朱明奇这个人呢，如果我现在称赞你，你不会骄傲吧？开玩笑的，还是要赞一下。第一次见到朱明奇呢，我感觉应该说非常的惊艳。惊艳不是因为他长得帅，而是这么年轻能有这样的积累，确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也觉得非常的难得。所以呢，希望明奇在他自己下一步的人生阶段上能够顺顺利利，能够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当然也要经常跟我们保持联系，那也有很多新闻事件我们可以一起分享喽。那最重要的是，如果未来美国有什么重大的新闻，你这个华府特派员，我们可不会跟你客气的。好啦，再一次祝福你未来能够顺顺利利，然后能够顺利的追求你的梦想，那最重要的是有机会回到香港，千万不要忘记找我们吃个饭啊。 哎呀，这个是本来不太想这个煽情的，但是你说大家都这么说，我这个 我都想哭了。 哎呀，我都想哭了，真的是。不过哎，现在回想起来，大家 U Radio 刚开始开台一直走到现在，确实大家五湖四海的，包括香港同事、台湾同事，一开始想法非常，有的时候差别非常非常大。包括跟这个佩芬，还有我们包括其他很多同事，我们都有过，不管是这个节目的意见上，或者有一些别的想法上，有很激烈的这个争论。有的时候还这个可以争得面红耳赤的，但是现在想起来觉得还是挺可爱的这么一个环境，可能换了别的地方都很难有这样一种大家很坦诚的来交换意见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哎呀，这怎么说呢，离开 U Radio， 我今天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哎，我想经过这里还是挺感慨，说时间过得真快啊。然后再来回看当初的节目，觉得自己还是挺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这个老套的话说了很多遍，但是还是有它的这个价值，真的非常感谢这里所有的同事，也感谢这样的一个平台给我这么一个机会。从来没有干过媒体，但是现在干过这么一阵，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贵，千金换不来的。 有一个故事哈，我今天也是现在听到音乐很激动啊。 快点。 我是第一次上 这个 U Radio 开麦的这期节目是带当时小鹿的一档节目，然后我是非常怯生生的进到直播间，那时候是完全不懂操机啊，完全不懂。然后我出去之后呢，就是我播完节目我不敢出直播间，然后我就在那儿愣了半天。我终于有勇气出去之后呢，朱明奇是第一个鼓掌的人，哇，我当时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吗？那时候是毫无自信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是那样方式表达鼓励的人，现在想起来是挺感慨的。 反思已经毕业了， 真抱歉，真抱歉，今天真抱歉， 这是真感情。对，我也看着两个人一路走来， 这说的好像我像结婚一样。 两个都有很好的未来。 没有这个以后，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机会哈，不管以其他的形式也好，或者有什么新的方式也好，还是很有可能在这个 U-Radio 的电波中，跟大家有交流，听到大家的声音，包括大家有可能也可以继续听到我的声音，所以我是觉得。咱们来日方长，后会有期，大家保重。 好，祝福朱明奇， 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新的开始， 走得越来越好， 谢谢， 越来越坚定啊！ 好，谢谢， 实现他的梦想。 三 D 花新闻，加油，加油！每一次